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、吴金浩播音，圆圆、靳沈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